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。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小梅眼睛里老是飘着一些可怕的黑影，她翻了一个身，努力想一些愉快的事儿来使自己放松。 对，再攒一点钱就可以买那条裙子了。那是一条多么经典的裙子啊，她穿在淑女屋商店的模特上，让小梅心里非常的痒痒。真是好看，但是价格太贵了。不过他本月意外的多得了500块钱，再添一点儿，那条裙子就可以穿在自己的身上了。这500块钱完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上个周末宋清拉他去酒吧，说是在那儿跳舞的兰兰约他去的。他像有什么关于董雪的消息，到了那儿才知道，所谓董雪的消息实际上是没有消息。兰兰说，我托人在那个沿海城市打听过了，我们以前歌舞团的那个副团长确实在那儿办了一家公司，但是没有人看见过董雪。我以前认为那个副团长曾经迷恋过董雪，那么董雪这次失踪会不会是跑到他那儿去了呢？结果是没有。那个副团长姓丁，也是我们的舞蹈教练，他听到董雪失踪的消息以后也大为震惊，不断地念叨说，哎，真是命运难测呀，董雪当时是我的师姐，丁教练对她更是赞赏啊，认为她对舞蹈有着天然的理解力，一朝一式中余味无穷，只是生不逢时啊。丁教练当时就感叹道，现在这种纯艺术卖不了钱呐，歌舞团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，为了生存，大家分别扎进了娱乐场所跳一些浅薄的舞蹈。董雪结婚前也在这儿跳舞。丁教练到沿海临走前还看过他。我以为董雪这次失踪与他有关。唉，看来是我想错了。在酒吧迷离的灯光下，兰兰披着一条深色的披肩，这使他两条裸露的手臂更加雪白。舞蹈表演还没有开始，兰兰给小梅和宋清要了饮料和冰激凌什么的，兴致很高地说，董雪是我的好师姐，你们俩也就是我的好朋友了，以后啊经常来坐坐。这个时候有人招呼兰兰，他优雅地站起来，对着来人叫道，哎呀，卢哥，你可好久没来捧场了。他让出了一个座位，那个人就自然地和他们坐在了一起。 这是一个长得相貌堂堂的男子，30多岁吧。兰兰介绍说，卢哥，有名的汽车大亨。来人一笑说，别瞎吹了，一个卖汽车的商人。请问两位小姐芳名啊？兰兰立即做了介绍。来人故作赞赏地说， 哦，护士，哦，这工作好啊， 纯洁，崇高，救死扶伤，本人有幸认识二位了。接着他叫来了满脸恭敬的服务生，给这桌上增添了法式点心以及几种鸡尾酒。他说，啊，午夜红唇，翠屏观幽，请各位品尝。 小梅想，嘿，这些鸡尾酒的名字取得倒是特别啊。同时他也联想到灯红酒绿、红男绿女这些词汇，他觉得有点迷茫，侧脸看了一眼宋清，他的两只手放在膝上，像是一个听话的学生面对新功课还感到紧张。小舞台上的灯光骤亮，音乐增大了音量。兰兰起身说， 哎，你们多坐一会儿啊，我要跳舞去了。 小梅和宋清也同时站起来说， 哟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 兰兰说， 这怎么行啊，给我捧捧场啊，况且是周末啊，痛快玩玩吧。 他们俩只好坐了下来。酒、音乐、舞蹈，不知不觉到了半夜。卢先生对台上的表演几乎没有兴趣，只是专心地和他们俩谈着话，说到汽车、汽车的发明、汽车的发展、汽车的种类，以及未来的汽车可能会是什么模样，比如可以下海，可以飞上天，可以折叠成一个小皮箱拎在手里逛商场等等。小梅由应付变成了倾听，觉得有意思极了。她看见宋清的眼里也放着光。半夜过后，卢先生用他那辆舒适的轿车送他俩回到医院的宿舍。在灯红酒绿之中，外面已经下过了一场透雨，空气湿湿的，很凉爽。小梅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。临下车，卢先生给他两个人每人一个信封，说是见面礼。他俩当时一点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信封里装着什么礼物，就糊涂地收下了。如果当时知道里面是500块钱，他们俩一定会气愤地拒绝。不过没过两天，小梅对这钱就已经一点不生气了。 没什么，我们不过就聊了聊天，没什么不好的嘛。 现在小梅躺在值班室隔壁的休息室里，盘算着什么时候去商店买回那条好看的裙子，心里头舒坦了许多。她必须忘掉刚才去黑暗的楼梯上设置机关的事儿，不然会做噩梦的。在一屋子的暗黑中，小梅昏昏欲睡。突然，他好像听见了一个人的呼吸声，就在这屋里。他以为是错觉，就屏住气细听。没错，那呼吸声好像就在墙角。 那天半夜，我在宋清的房间的窗口望出去， 确确实实地看见季医生家的窗帘后面亮着灯。而这个时候，季医生应该正在上夜班，这家里会有什么人吗？难道有人猜测董雪并没有失踪是事实？我紧紧地盯着那发光的窗帘，希望能看见有人影在晃动。我感到眼睛盯得都发胀了，那窗帘上的光始终是均匀的，没有暗影晃动的痕迹。我扶在窗台上的手无意中碰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一架望远镜，我记得以前看见过的，宋清说是在一次旅游中买的，这使我如获至宝。为了隐蔽起见，我关掉了房内的灯，将窗帘拉开了一条缝，举起望远镜观察起对面来。季医生家的窗户近在眼前，窗帘是暗红色的，有竖条纹，像虎皮一样。我很奇怪，有人会选这种窗帘。房内开着灯，但是窗帘脚后看不清任何东西。我的镜头向左移动，那是季医生家的阳台，有几盆黑乎乎的花草，另外晾着一些衣服，看不清颜色，但是从中我发现了一条裙子。对，没错，一定是一条裙子。我感到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证明屋里住着女人。是董雪吗？天知道。但是董雪已经失踪一年多了，这可能吗？我没法回答。我重新将镜头对准了窗帘，映在后面的灯光一动不动，仍然没有人影晃动的迹象。这两栋楼之间是一片空地，有几株稀疏的树影。无意之中，我发现楼下站着一个人，仰着脖子，好像在张望什么。我赶紧将镜头对准了这个人，距离拉近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这个人是守太平间的李老头。我看了看表，12:01。这个老头子深更半夜在那儿张望什么呢？从他仰头的角度看，应该是正对着季医生家的窗户。上帝呀，他怎么会和我同时在观察着窗户的亮光呢？我无法解释我当时做出的决定。也许当一个人让自己进入狩猎者的角色后，他自动就会在丛林中奔跑。这个时候他有的是勇气，因为捕到猎物，他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样摸黑跑下楼梯了，我的鼻子里喘着粗气，转过楼角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我已经出现在两楼之间的那片空地上了。那个人影还在那儿，像一尊黑乎乎的石头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季医生家的窗户。我定了一下神，然后以绝不回头的脚步向那个黑影走过去。大约离他还有七八步远的时候，他听到了动静，转过身来对着我。李大爷，我先发制人的喊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他愣住了，这是由于他看不清我的脸的缘故。当然，就算看清了，他又怎能认识我呢？你，他喉咙里咕噜着，啊，我姓龙。 我走近他说， 我惊奇自己 当时怎么毫无准备就编造出了自己的身份。我说，我是治安科新来的负责人，特地出来查看查看有什么不安全的情况，尽管跟我讲。 李老头缓过气来，讨好地说， 龙科长是真是太辛苦了啊，半夜还出来查看，我是睡不着觉，也是随意走走，再说急诊室有几个危重病人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叫人去拉尸体了。干我这行啊，没个固定的休息时间。对了，顺便给科长反映一下，我那个太平间的门呢坏了好长时间了，反映了多少次就是没人来修，科长能不能去看一下。那个门朽了锁不上，要是出了事儿谁负责呀。没想到我信口编造的身份竟然弄巧成拙，这个老头子向我发招了。半夜三更，你敢去看看我那坏了的门吗？看来这个老头子收拾领导有一套。我进退两难，只好硬着头皮说，什么门啊？啊， 坏了就修呗， 走看看去。 我听见老头喉咙里发出 看样子我的这一举动他也感到意外。我们一前一后的向着医院的西北角走去，在夜半的静寂中活像两个鬼魂。 那个门朽了锁不上，出了事儿谁负责？ 我突然觉得李老头刚才的这句话有问题。太平间的门需要锁上吗？就算不锁，又会出什么事儿呢？难道还会有尸体爬出来跑不成？不管他，等一会儿就明白了。太平间的那片小院落出现在一大片空地的最尽头，夜空将几个屋脊化成漆黑的剪影，像半埋进土里的城堡。空地上有一条水泥小路，是医院运送尸体的唯一通道。我的鞋底儿在水泥地上碰出了很响的声音，并且有回声在后面啪啪地响着。这是夜晚太静的缘故。走在前面的李老头时不时地回头望我一眼，好像要将我再次辨认清楚似的，或者一边走一边回头望仅仅是他的习惯。那沉重而孤寂的院落到了，我很奇怪，这座现代化的医院还保留着如此老的建筑，也许投资太平间难以引发人的兴趣，也许保留这座老房子可以看见这医院的过去，从而使怀旧的情怀不灭。 先是一段黑乎乎的围墙，我的鼻孔里有一种苔藓的气味，或者是堆积着剩饭剩菜的厨房的气味。沿着墙根转弯，来到了这院落的侧面，墙上开了一道黑色的大口子。李老头向那儿伸了一下手，随即吱呀一声门响。哎呀， 你看看。李老头在黑暗中盯着我的脸说，哎，看看这个门已经朽成什么样了，随时都会倒下来。我走过去，摸到了粗糙的门框，潮湿滑腻，我感到手里特别的不舒服。李老头说，哎，你再进来看看，坏东西不少呢。天亮了，小梅从小床上爬起来，感到脑袋昏沉沉的。下半夜本来应该睡个好觉的，可一闭上眼就听见屋内有人的呼吸声。开灯查看，这间小小的休息室一目了然，除了他自己睡着的这间小床，就堆着一些医疗器械，一些废纸箱之类的杂物。见鬼，他骂了一声，熄了灯继续睡觉。可只要细心倾听，确实能感到这屋内有人的呼吸声。这搞得他心烦意乱，不断地开灯查看，直到困倦已极才倒头睡去。总算天亮了，小梅走出了休息室，先到隔壁望了一眼，季医生已经不在值班室了，也许到病房去了。这是季医生下夜班前的习惯，总是要到各病房查看一遍。小梅为自己的贪睡感到有些惭愧，幸好季医生还大度，没有特别的事要他协助，一般都不苛求。小梅去了趟卫生间，后半夜有一阵子就有方便的意思，可是想到寂静无声的走廊，想到卫生间里一小间一小间的带门的蹲位，想到会有什么人先于他而进入那里深藏不露，小梅就感到汗毛直立。她害怕是由于她有过类似的经历。现在在早晨明亮的光线里，她要到楼梯上去回收她设置在那儿的机关了。她的心里有点发跳，会有脚印留在那白纸上吗？经过走廊的时候，小梅顺便探头往吕小亚的病房里看了看，微微还睡得正香，吕小亚已经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了。下班了？吕小亚问，同时招手让他进去。你和微微昨天神兮兮的干什么去了？小梅有些得意地说，破案呐、啊，嘿，黑衣女人呐、啊，很快就会被我们抓住的。吕小亚说：“我都知道了，只是啊，你们得保住秘密啊。我是尝够这惊吓了，但愿啊，我出院之前真相大白。”小梅觉得十分歉意，无论如何，医院里不该发生这种事。吕小亚说， 哎，能不能叫清洁工把各处角落给打扫打扫啊？哎，那些飞蛾啊，会不会是从一些脏地方生出来的呀？ 对对，叫清洁工小夏呀，再把卫生搞得彻底一些。 想到这儿，小梅突然记起从昨夜就没有看见过小夏的影子了。走廊脏了也没人扫，这个丫头到哪儿玩去了？以前每晚九点她都会扫一次走廊的呀。嗨，这个丫头真该批评了。 从吕小亚的病房出来，小梅定了定神，一直的向楼梯口走去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从吕小亚的病房出来，小梅定了定神，一直向楼梯口走去。楼梯上已经有了亮光，他夜里摸索而下的惊险之道，现在看来已经是一目了然了。他想，任何使人害怕的东西都是被黑夜包裹起来的，难怪黑衣女人总是在夜晚出现。小梅走下楼梯，拐了一个弯儿，便看见那一长条白纸安安静静地躺在楼梯的一极上。小梅轻轻地走下去，弯腰细看，那个白纸干干净净的，哪儿有什么脚印儿？是黑衣女人昨夜没出现呢，还是她已经发现了这个机关，一抬脚跨过去了呢？后一种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在漆黑的楼梯上行走，这纸条是不太会引起注意的。要么真像童年时听说过的，这个黑衣女人是没有重量的灵魂，这更不可信。看来得持之以恒了，今天晚上继续设置，不信就遇不上她。小梅收起了白纸，不能白天让人发现她。她回到值班室，换了衣服，把护士衫挂在门后。下班了，她舒了一口气。来到楼下的时候，一辆黑色的轿车正停在出口。医院的驾驶员谢师傅从窗口探头招呼她。她问谢师傅：“谢师傅要去哪儿啊？”谢师傅说：“送习院长去卫生局开会去。”正说着，习院长拎着公文包从电梯口出来了。习院长中等个子，方脸，体格健壮，干外科医生出身的都有一个好身体。看见小梅，习院长破例的先招呼她。寒暄了几句以后，习院长说：“小梅啊，最近上夜班可得提高点警惕啊。据市里其他几家医院都反映，最近常发生小偷进医院行窃的事件呢。有个小偷冒充家属，甚至伪装成医生，把病人住院的钱都偷走了。我们医院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，但是要提高警惕，不然很危险。有家医院还发生了小偷伤人的事件，一定要多留点神。” 习院长的提醒让小梅多了份心思。在医院里神秘出没的黑衣女人会不会是小偷呢？当然，如果是这样，一切就很简单了。然而事件不会这么简单。一是黑衣女人出现了好几次， 而病房里并没有任何人丢什么东西。二是黑衣女人是夜半出现，这个时候所有的病人都关上门睡觉了，她根本进不去。还有就是这黑衣女人常在走廊和卫生间出现，显然是想造成更加神秘的效果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确实要更加小心一点，收集脚印的事儿还得继续下去。小梅拐过楼角向医院的食堂走去，她想吃点早餐就回宿舍休息。上夜班就是这样昼夜颠倒。在食堂外的石阶下，一个干瘦的老头正拿着两个馒头端着一碗稀饭走了出来。小梅抬头招呼道：李大爷，买早餐呢？李老头呜呜地点头答应，走到了小梅的面前却停住了。他低声问道：季医生的老婆有消息吗？小梅觉得奇怪，这个守太平间的老头也关心这件事儿。小梅故作不解地说：什么消息啊？李老头尴尬地咳了一声说：我是说，这个人失踪这么久了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嘛，终得有个结果才行啊。不知道季医生寻找到什么线索了没有？小梅摇了摇头，心想，这个老头子在这家医院待了几十年了，可真是个万事通。从医生到护士，从行政人员和清洁工，谁的情况，他好像都知道一点儿。不过，这个老头倒是从来也没有坏心，他就是爱管闲事儿。也许是他的工作太寂寞了吧。昨天夜里，我跟随李老头进入了那道朽门之后，心里后悔不已。半夜三更的，我闯到这医院的太平间来干什么的？一切都是我的好奇心惹的祸。首先，在宋清的房间窗口发现李老头的时候，就不该下楼去找他。并且，我还随口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新来的治安科长的身份。这下可好了，这个李老头现在将我带到这儿，又是抱怨这道木门朽了没人管，又是诉说他以前养的一只狗如何的忠实，但是院领导坚决让他把狗送走了，说不准养狗是院里的规定。李老头说，我一个人住在这儿，院门又锁不上，出了事儿谁负责呀？李老头关于出事儿的担忧，我确实没法理解，因为这个地方无需防范任何人，连小偷都不会来，这是人人明白的道理。说话间，我已经跨进了院门。李老头开了路灯，眼前是一条宽敞的街沿儿。我的左边立着一根廊柱，油漆已经剥落了，有重蛀的痕迹。街沿上摆着一张小方桌，两把竹椅，背后的门虚掩着，那便是李老头的住处了。李老头拉过竹椅让我坐下，就要进屋去给我泡茶，我连忙阻止他说： 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啊！我不想喝水。 当时我感到胃里非常的不舒服，如果再喝点什么，一定会呕吐的。 院子里有一小块空地，右边是低矮的围墙，左边和正面是一排老房子，那便是停尸间了。此刻，除了我坐的地方吊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以外，其他的地方都是黑乎乎的。我看了看表，快凌晨一点了，怪不得天这么黑。 李老头说，这个院子里啊，以前有三盏路灯，现在就剩下这一盏了，什么都坏了，没人来修。你说这些事儿该谁管？我今天已经让你都看到了，你是治安科长，得替我反映反映。 听着李老头的絮叨，我的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，那就是李老头刚才在季医生的楼下张望什么呢？ 是的，季医生在上夜班，但是家里的窗帘却透着灯光， 而同学又已经失踪一年多了，这些事是让人疑惑，但是李老头也在为这些事儿疑惑吗？ 我该向他正面提出这个问题，还是迂回地提到，以便观察他的反应呢？我就是为了这个问题，才跟随他来到这儿。我必须提出这个问题。我的问话还没有出口，外面却响起了咕隆咕隆的车轮声。我心里陡然发紧。凭直觉，我知道，那是医院的车送尸体来了。这就是医院的特点，尽管是半夜时分，但生和死随时都可能发生，并不一定要选在什么时间。李老头若无其事地迎了出来，我听见他与推车来的人在门外咕弄了几句，然后就一个人将那小车推进院里来了。我看见白被单下盖着一具直挺挺的尸体，一双脚没有遮住，很规矩地并列着。那双脚没穿鞋袜，白白的，踝骨像要从两边钻出来一样。 哎，帮帮忙啊！ 李老头仿佛在命令我，他一边说，一边将车停在院里，便径直前去开停尸间的门。我明白过来，他是要我替他将这具尸体推过去，因为他前去开门，省得再回转身来。 那一刻，我真想拔腿就跑，跑得远远的。可是，当我启动脚步的时候，却像受了什么控制似的，一步一步走向那辆车。我的掌心感到了车的扶手冰凉，透着金属的坚硬。那死者的头部正对着我，在白被单下圆圆的凸起，我不能想象那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容。我将车推到了停尸间的门口，李老头向里一挥手，我只好顺势推了进去。李老头已经开亮了房内的灯，我看见靠墙是一长排类似中药店的柜子，有层层叠叠的抽屉。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李老头的分内事了。只见他熟练地拉开了一个长长的抽屉， 将小车推到抽屉边，然后将尸体连同他身下的担架一起向外拉动，高度刚好接上了抽屉。这省下了要我抬的差事。眨眼的功夫，这个死者已经进了抽屉。李老头吃力地推上他，在抽屉外贴上了刚才贴在白被单上的标签，我想那是死者姓名之类的东西，但是没有凑过去看。我向后退了一步，想赶快离开这间屋子。我感到脚被绊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天哪，这地上怎么摆放着一具尸体呢？刚才进屋后只顾注视李老头的操作了，对墙的这边就没有注意到。我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跳到另一边，连声问：这个尸体怎么没进抽屉啊？啊！我看见这尸体仿佛要从地上的担架里站起来似的，蒙着尸体的白被单上还沾着血迹。可恶的李老头完全无视我的恐惧，他走向那尸体，掀开被单的一角，看了一下死者的脸，然后回头对我说：这个死者没名字，是昨天在铁道边发现的一个伤者，运到医院呢，还没来得及动手术就死了。 那尸体怎么处理啊？ 等待警方通知吧，不过很多时候都找不到家属的，最后啊，只好给他拍个照留在那儿，尸体就运到火葬场烧了。当然，要是有必要啊，还得仔细的进行解剖。 这一刻，我心里是无比的震惊，因为我突然联想到失踪的董雪，会不会她也是早就躺在了某个停尸间的地上，并且被做了解剖，但死的真相却无人知晓。 季医生坐在值班室里不说话的时候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他的眼镜片反着光，面容冷静，仿佛正在考虑下一台手术该从哪儿下刀。 半夜已过，小梅到隔壁睡觉去了，宋清坐在他对面椅子上看书。季医生点燃了一支烟，看着宋清那护士衫衬出的动人的曲线，季医生知道他里面穿得很少，想到这儿他就兴奋不已。季医生吐出一口烟来，他看见另一个被白罩衫裹着的丰满的身体，这个女医生是他18岁时的女神。季医生的知青生活就是在这个女神的照耀下，才显得时而惊心动魄，时而灵光泛滥。那些日子，季医生整天坐在张医生的对面，他成了张医生的助手。在别人看来，这完全是因为他对医学的迷恋。开始的时候，季医生成天往张医生的医疗站跑，要找出看病的理由其实很容易。后来呢，他干脆连看病的理由也不要了，到了那儿之后，就坐在一把老旧的藤椅上翻张医生的医学书籍，或者看张医生给前来就诊的农民看病。有一次，女医生出诊去了， 回来后，季医生告诉女医生说，在他离开以后，他已经给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开了药，那是一个犯了哮喘的老人，病情一目了然，下药自然是止咳平喘消炎，另外加点维生素 C， 对吗？女医生对他大加赞赏，当地农民也认为这个季医生还有两手本事，这样呢，他就顺理成章地脱离了田间劳动，当了女医生的助手，一干就干了三年，直到他考进了医学院，那段乡村医疗站的奇特生涯才消失在地平线上。季医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他想，其实一切纯属偶然，如果不是那一次肚子疼跑去就诊，如果不是女医生正关门洗澡，而开门接待他时使他观察到他的白罩衫里面什么也没穿，那么他就不会中邪似的被这道白色的闪电击中，而后来的命运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那真是一道闪电呐，他觉得他的身心都被烧焦了。尽管后来在长长的乡村夏日，他整天坐在女医生的对面，再也没有目睹过第一次的景象，然而仅仅是那一件裹着丰满身体的白罩衫就够他神魂颠倒了。他认为医生或者是护士的白罩衫是世界上的女人最美的衣裳，也是最简单最诱惑人的装饰品，尤其是在一次七月的暴雨过后，他对这装饰品更加珍惜，并且将它深藏进一种情怀之中。那场暴雨来得非常突然，黑云一直压到了树梢，令这个夏日的下午完全变成了傍晚。屋檐倾下了暴雨似的水帘，一声惊雷之后，整个田野仿佛都消失在迷茫的水中。而出诊的女医生就是在这个时候跑回了小屋，他的白罩衫紧贴在身上，浑身上下都是泥水，显然是在雨中跌倒过了。女医生急不可耐地脱掉了沾满了泥水的白罩衫，回过身来看见他的时候，才突然感到唐突。而季医生第一次看见穿着内衣的女人的身体，四目相对的时候，他的心里突突的跳，他本能地跨出了门，站在街沿上看着如瀑的烟雨发愣。身后的房门并没有关上，他听见女医生搬动洗澡用的那个大木盆的声音，听见往大木盆里加水的声音，在笼罩天地的哗哗的雨声中，他突然奇怪地感到屋里任何细微的响声都清晰可辨。突然他听见女医生在轻轻地叫他：“小季，小季啊，来给我冲冲水。”那声音有些发颤，细若游丝，但却不可抗拒。他记不得是怎么走向那个木盆的了。女医生坐在木盆中，雪白的身体像一座玉雕。他的呼吸急促，从澡盆旁边的木桶里拿起了木瓢，舀起了一大瓢水的时候，他感到轻飘飘的，没有重量。他将水 从他白花花的身体上淋下去，看见无数细流在他的身体上蜿蜒。给我擦擦背。女医生的声音轻若梦呓。姬医生蹲了下去，将手伸向他背上的肌肤。他觉到全部的神经都集中到了手指上，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滑腻弹性和温存。突然，女医生捉住了他的手，将他缓缓地引到了他的胸前，这使得他整个的身体前倾，半边身子已经陷在澡盆里了。女医生抱住他，将他带到了里面的床上。在躺下的那一瞬间，他有了一种走上刑场的感觉。现在，季医生坐在值班室里，看见宋清成熟的身体在白罩衫下面起伏着，他感到无限的着迷。他再次感叹布匹或者是织物对女人的神秘装饰，没有这种装饰，他将如同站在手术台边一样，面对血肉和呻吟，痛苦不堪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